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从2009年3月2日起播出的时间在做小小的调整啊，从原来每周一到周五的凌晨0点15分延后到每周一到周五的凌晨0点30分播出，节目结束的时间同样是凌晨的1点钟啊。你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如果您无法连接本台的网址，只要来信到电子邮件信箱 help@rti.org.tw， 我们立刻会回复给您本台最新的网址，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进行一个单元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北京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晓元先生，结合了许多著名中国维权律师的北京易通律师事务所2月17号下午被北京海淀区司法局宣布停业整顿6个月，主要理由是协助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违法执行业务提供便利。这个人员就是曾经接受我们访问的李淑斌律师啊。李律师原来是河南省的执业律师，前些年曾经起诉河南省司法厅乱收律师注册费，结果被当地停止执业。北京易通律师事务所2月16号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的书面通知，表示律师事务所因为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违法执业提供便利的行为，要求事务所必须在第二天，就是中午12点以前提出申命意见。第二天呢，律师事务所按照司法局的要求，在中午时分呢，由三名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亲自把陈述意见递交给海淀区的司法局。结果没想到不到3小时，司法局就派了4名人员送来处罚告知听证书，正式宣布易通律师事务所停业整顿6个月。北京易通事务所过去接办一些人权案件，他所承办的知名的案件包括北京著名的维权人士胡佳，以及盲人的维权人士陈光诚等。包括刘晓元律师本人也曾经在去年承办过上海的杀远景的凶手杨家的案子。另外不久之前我们也访问过出面角逐北京律师协会会长的杨慧文律师，原来也曾经在易通律师事务所来工作。去年下半年原来在易通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陈海、温海波、杨慧文、李淑斌等人发起的律协直选倡议啊，引起北京市司法局跟律协高度的关注啊。在有关当局施压底下，基于各种原因，陈海、杨慧文最后都离开易通啊。那李淑斌也跟易通律师事务所解除聘用关系啊。中国律师必须接受年检，一直都是遭人诟病的一个规定，过去也经常被当局用来作为打压律师的工具啊。怎么看北京的易通律师事务所这一次面临的停业处分啊？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是又会跟过去北京高志胜律师主持的律师事务所一样遭到关门同样的命运呢？今天我们节目要跟刘晓元律师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啊，稍进行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下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的单元，我是杨宪宏。今天访问的是在中国北京的 义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小元律师啊。刘小元律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我现在在。 是，谢谢刘小元律师你接受我们访谈了，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啊。要首先请教刘小元律师啊，要跟大家谈一谈的是北京义通律师事务所遭到停业整顿六个月的通知啊，你们的理解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他按照他的要我们停业整顿的通知要求，说是未从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违法执业提供便利条件。 嗯， 这是通知上所说的一个理由。 是， 他所说的人是 李淑斌。是， 李淑斌当年是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个执业律师， 所以他有执业证啊。 他原来是有执业证的，但是由于他起诉过河南省司法厅，说河南省司法厅乱收律师注册费，去年官司打赢了，但是当地不给他进行年检，就是律师执业证每一年要经过 年检 注册年检的， 是 非法剥夺了他的执业权，后面他就来到了北京。前两年到我们所里，但是我们所里当时是作为工作人员聘请他的。 是。 但是聘请他以后，其中有一个案件，也就是说他和我们所里一个律师在昌平法院因为太平家园那个业主起诉物业这场诉讼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进行。当时认为他们认为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中，那个法官存在很多违法的地方。 嗯， 为此他们向上级法院举报投诉这个法官。那么当地法院发现李淑斌没有北京的律师执业证，因为他的执业被河南不让年检嘛，就不能在执业。为此他向我们北京市律师协会投诉，就说李淑斌参与案件是违反了规定。 是。 那么北京市律协后面经对法院的投诉，对我们律师事务所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个行业内的那个处分，叫做公开谴责。当时我们也同时他又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对我们这种行为给行政处罚。去年三月份他们就做了那个决定，后面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就了结了，因为李淑斌那个事情是很特殊的。他原来是 李淑斌在义通律师事务所里头工作是什么？ 他工作，我们当时作为他一个行政管行政的副主任， 所以他也这样的情况应该也不属于执业律师的身份嘛，哈。 对对的，我们包括他代理案件，我们也没有开架子信说他是北京的执业律师。这是一个问题。后面呢，由于下半年我们所里有几位律师对北京市律协要那个换届选举要求直选。 选举会长，这个是杨慧文律师， 还有那个秦海律师、 陈海、 温海波律师、杨慧文律师，那个李淑斌也参与了这个事， 参与。 当然还有个别的，还有两三个律师参与了。但是前面秦海、杨慧文、温海波那个李淑斌是主要的发起人。 发起人呢？ 那么这个要求律协直选以后，这个是引起了北京市律协和北京市司法局的高度关注。当时对他们那种发出要直选的行为，有关部门也找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谈话。 是。 那么就是说会影响稳定，或者律协还不适应直选，反正说了很多理由。 这个律协啊，这中国的全国律协据说曾经问过李淑斌律师的职业问题，而且也说过要帮助。你刚才也稍提一下哈。在河南呢、河南呢、这个李淑斌律师也 提，李武士律师，还有一个 李武士律师，对， 也就是说当年李淑斌起诉河南省 司法庭乱收律师注册费，不是他一个人，他打了这个官司，虽然打赢了，后面还有一个李武士律师， 对， 也是河南的，他们同一个地方呢，也起诉过河南省司法厅， 是， 但是他公司也非法剥夺到了职业条件， 所以他这个 去年李武士呢，在2008年大概是上半年，河南省司法厅就再同意给他年检注册了， 所以 但是只能让他在河南省。在律师事务所执业， 是，所以从李武士律师的例子可以看，李书斌律师在他的执业问题上其实是已经解决的，对不对？ 没有解决，没有，就是李武士的解决了。李书斌为什么没有解决？他是不停的起诉河南省司法厅，就是在为停止他执业的行为，又举报，继续举报，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是， 可能我是认为，就是这个原因，就一直卡住他。 是， 不让他。 那按这个规定啊、哦。按照规定，律师事务所本来就有权利聘请工作人员，李书斌律师在事务所里头工作是以非律师的身份来工作，应该没有违法。2月17日当天中午你们也递交申辩意见书，怎么下午北京司法局就下达停业的指令？刘律师，你觉得这个风波就是直接跟北京律协换届职权有直接相关吗？ 可能应该从我刚才说了，从表面上看就是说李书斌的问题， 是、 但是我认为可能和他们要求直选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啊。 对对对，我认为，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是 我查了北京市司法局以前对有些律师事务所聘请不是律师的人、没有律师执业证的人， 是、 他们以前这种违规行为只是给一个警告处分，比较严重的就是给责任改进罚款、就律师事务所罚款啊，但是像这种停业减定6个月这么重的处罚还是第一次做出来、我们认为即使聘请李树斌是一个违规行为，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何况李树斌这个情况是很特殊的，他的职业问题是非法剥夺的，并且他引起过全国律协的关注，他那个事表示要解决。那李书斌也要申请嘛，对吧？所以现在你给个这么样的处罚，把李书斌的问题来这样来是一个处罚，我们其他的律师无辜的律师也受到连累。所里停止执业以后，我们其他律师也不能执业了。如果没有哪家律师事务所愿意接受我们这些律师，那我们就是失业了嘛。律师是国家没有拨款的， 是，那这个太显然了哈。那有关换届选举这个哈，现在是时间很迫近了吗？是这个原因吗？ 他今天已经有的地方开始投票了。 哦，有的地方开始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大家一起？ 现在就是已经推选到正式候选人去各个选区就进行投票，但是还是按照以前那种选举方式，就是。从律师里面选代表，选了代表召开会议以后选理事，律协的理事，理事里面再选会长， 副选一个会长这样。 对，原来他们所倡议的就是会长是由所有的律师直接投票选举。 那现在你们这个一通律师事务所里头有人参选吗？ 虽然我们也发放了一个选举小区，但我们现有的律师没有哪个是就被区选为正式候选人。 是。是，所以那即便如此，那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在这个律协换届直选的这个问题上面，还要对一通律师事务所做这样子的非常不合理啊、也非法的处分呢？ 他那个处分我是这样看啊，我就说我这我们那个行为是否违规，可能从法律上还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刚才也说了，假使。就属是一个违规行为，我们就是首先认定，聘请李书斌违规了， 是。 但你这个处分也太重了，对吗？以前的处分只是警告， 是。 你现在在国际经济危机、就业非常难的情况下，你让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样停业长达6个月的警定，那么其他的律师怎么申请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吗？并且我刚才说了，聘请李书斌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给一个，哪怕你原来给过一个谴责的处分，你现在给我们一个警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或者怎么样也可以了。 那么，并且李淑斌包括这个邢坦律师要、那些要求直选的律师，在去年11月份就已经离开了益丰律师事务所。 所以呢，就说现在，这个6个月的所谓的整顿通知，他会做什么？ 可能3月3号要召开听证会，召开听证会以后再决定。 哦，所以现在还没有决， 处罚现在还没生效。 还没生效， 告诉我们要给我们停业整顿6个月，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召开听证会。我们已经申请了，要求召开听证会，在3月3号上午9:30要召开听证会。那么听证会以后，他们可能 听证会是什么意思呢？听证会叫 就是就让我们提出意见，当面向那个处罚的部门。就 那听证，既然叫做听证，就有其他的公证人士在场喽。 那我就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行政处罚的法的规定，他那个我们这种听证不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那么就是可以公开听证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允许其他的人员去旁听。 是。 但是我们所里其他律师已经申请要求旁听，因为这个处罚将涉及到我们那些律师的个人的切身利益。 是。那这个过去有没有这一类似的听证会？ 也有的，我的法律规定就是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证就全部要召开。以前也有所被吊销过，但是以前那时候很多是由于他们做了案件啊，或者骗了当事人啊，在做了很多违规的严重的行为，才会这么重的处罚。 是。那即便如此啊，就是说听证会的主持一定是这个海淀区的这个司法局嘛，对不对？ 对对，海淀区司法局法制科的 法制 科长主持 来主持。 对对对， 然后参加的成员，比如说参加成员，你们当然就是负责答辩的嘛，哈。 参加人员他就说你们律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在还可以，因为可以委托2个代理人嘛，也就是说3个人可以参加。但我刚才说的那个是公开听证会， 公开听证会 应该允许旁听的。 是。那其他除此这个参加单位啊，除了海淀区的这个司法局的人员以外，还有益丰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以及2个法定的这个代理人，你可以参加。 就是委托代理人，对。 委托代理人以外还有其他人要参加吗？ 现在肯定，据我了解，可能有些媒体会愿意就会要求参加，还有社会上的一些民众，但是他是否允许，现在不知道，因为 那个刘律师，那个刘小岩律师，我们现在讲的是在讲台上的，就是说底下应该有旁听席嘛，哈。 应该有，因为公开听 证的，应 该旁听席，对对对，应当有旁听席位。 有旁听席，可是那个台上就只有2照吗？就是只有那个司法局跟你们2照而已吗？ 对对对对，那个这听证会的形式这是这样的， 只有2照。就只有2照， 那么其他人员就旁听。 那他就要进行行政处分。一般听证会不是应该也应该聘请一些所谓的社会贤达吗？公正第三者吗？ 这个法律上的行政处罚法中那个规定不是很明确，就是说一定要让是聘，你们可以请其他人来，但是按照法律刚才也说了，这个规定就是说除了国家秘密的案件，听证会涉及到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不公开的话，其他的那个就是可以公开听证，那么公开听证的按照规定是可以旁听的， 可以旁听啊。然后可是也没有就说包括就是社会公正人士参与没有。 现在都没有，因为这个听证会还没有举行，据我了解可能有一些民我这据知道可能有人大代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普通民众会要求去听证，当然是否允许现在还不知道。 不知道。 那法律规定是可以的。 那一般来说这种听证会上面除了由司法局的人员发问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就各种不同有利不利，有利于这个被听证的单位，就是益丰律师事务所的单位，不管提出有利或是不利的问答，哈。 那个听证会只要是听我们的情诉那个事实哈，对他的将要给什么处罚，我们那我们提出意见和看法。不能那个旁听人员是不能说话的。 旁听人员不能说话，可是就是我 这个法律是这样规定，这点导致法律规定是这样。 因为哦，这个听我不理解这个听证会的形式，因为在台湾立法院也有相类似的听证会哈、哦。那一般这一类的听证会，有时候就会邀请一些社会公正人士共同听证，然后他们也可以发文，哈、哦。那反而司法局的人员啊，因为是主席嘛，哈、哦。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邀请北京市律协的人员来、 对对对对对 来参加，因为我们是律协的会员，按规定他要 按规定他应该找律协的， 应该要来参加，对吗？ 应该要来参加嘛，哈，他的就是扮演公正第三者的角色嘛，哈，应该理论上、 对对对，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邀请， 会不会？哦，所以这个程序上面的问题还真的很不明确啊。 因为现在毕竟那个听证会没有召开，我们也不知道 是 最终， 所以不知道这个说等召开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哈、啊。他这个听证会是不是一个公平的听证会？这是一个。 对对对。 那这个有关听证会，它的法律效力是什么？ 因为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就刚才说了。因为给的处罚是只要是停业警顿和吊销职业证的话，一定要巨额罚款，三种类型的处罚必须要召开听证会， 必须开， 也就是说受到处罚的单位或者个人充分的 表达、 对他发表一个意见，就是从事实上啊，你们有没有这种违规的行为， 是是是， 给你的这个处罚哈、是不是过重了啊、应不应该给处罚来发表、给一个 那听证会结束的时候就是不是就已经会做出决定呢？ 可能不会当当场做出，还有可能不会当场，有的就召开听证会以后可能他们要向领导汇报以后再做出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当场做出，但一般的以前相关的处罚很多都不会当场做出，就像法院的判决很少会当庭判决一样， 会当庭判决一样哈，一样 啊，他不会当庭做出那个处罚决定，但是最终会不会的话，我们只有等召开听证会以后才知道。 就召开听证会以后才知道。 对对对。 所以不过呢，我们再回到实际问题啊，就是这个你们递交申辩意见书哈、可是他很快、然后2月17号递交意见，他就下达。那目前的状态，你们是停业还是不是停业？ 现在没有啊，他们现在决定没有做出前、 所以没有、 我们这个还可以继续以律师身份去办理相关案件。如果他的正式决定做出来了，哪怕是我们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还有一个司法救济途径。对他的处罚，我们不服，我们可以请请法院要求撤销。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行政处罚一旦做出就生效了。如果除非法院撤销，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法院以后认为这个处罚是存在问题的，把它撤销了。 是。 但是只要做出来，我们就不能执业了，就必须哪怕你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他，也要等到法院做出了尽职的判决，把他的撤销了，我们才能够执业。如果法院是维持这个处罚决定。那我们只能就在这6个月之内就不能执业的。 哇，那很严重啊。那我现在请教几个问题啊。那这个不晓得听证会里头会不会可以被提出来啊。就是说最近几年易通律师事务所啊承办很多都是著名的人权案件啊，就是很敏感的啦啊。就是北京著名的维权人士胡佳啊，还有山东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还有这个刘晓岩律师，你也承办过上海杨家的案件，这些重大人权案件先后都是由易通律师事务所承接啊。这显然并不偶然啊。你怎么看易通律师事务所对自己的定位呢？ 应该说这些年来，易通律师事务所停业，从2004年初停业以来，确实是代理过或者关注过一些重大案件，刚才您也提了，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公益性诉讼还有很多，像起诉铁路那个哈公安那个查身份证的问题，还有高速公路乱收费的问题， 是 还有那个小排量汽车不能通过天安门镇那前面那个长安街限行的问题，反正这种事件很多 都是跟公益有关。 对对对，公益诉讼，还有我们 公益诉讼 长期关注过社会一些事件，像那个上访的民众啊，有些被送到精神病院，还有的被送劳教， 还有一些刑事冤案犯罪嫌疑人 是 司法机关那个非经常死亡等等事件吧。 嗯哼，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关心这些事件很多就被打压呢？ 这可能和这些事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我认为，但是我们关注这类事件，肯定有关部门肯定会不大高兴，就是 不高兴。 那么后面直接出来一个很，就是说他们下半年那些律师的直选，可能这个事件是 更直接的，那个更直接。 对，可能啊，但另外就是说，刚刚这个时候，李淑斌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可能在这样结合起来。给我们一个这么重的处罚， 是 刚才我也说了，始终无法理解的。以前有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也聘请过不是律师的人办一个案件，给他们的处分总是一个警告嘛， 就是一个口头警告，或是说一个希望改善， 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到律师职业的问题， 不会，就是书面警告一下， 就是警告你。 所以这个显然不符合，这么就为了这个事情来做听证，显然不符比例原则。 就是说这个把以前的处罚和现在给我们的处罚相同的违法情违规情况，你这个处罚连重显示公平，一个这么重一个这么轻不是显示公平吗？假使我们聘请李主兵也违规了，那么以前其他的人聘请其他人也违规了，为什么相同的违规的行为给予处罚 是 一个重一个轻，并且相差很大，警告的这一般性的很轻的处罚停业六个月，这要涉及到这个律师职业的问题，职业权，律师六个月就失业了，失业了 是。 因为刚才也说，律师没有国家拨款，那他上有父母，下有小孩，家庭经济修不了，六个月就没有任何修了。 是，那个刘律师啊，这个刘小云律师，那个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权组织啊说，易通被关闭可能跟08宪章有关啊，因为易通律师事务所几位律师去年也呼吁中国实行更广泛民主的08宪章上面签了名啊。刘律师，你觉得这个事情有跟08宪章会扯上关系吗？ 我个人认为可能扯不上关系， 扯不上啊， 因为08宪章好像我们所里，我是不知道有没有签，对吗？这个可能不是这个主要，我认为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我们原来刚才说的这 力学，就是参加力学直 选的问题，因为现在直选确实，那个律协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哈，对这个是影响很大，并 所以参加律协而受到这样的处分，这样的事情你们律师事务所能够在听证会的时候跟他直接就提出来吗？ 那这个可能你提出来没用，因为他处罚你的这表面上的他就是说是李淑斌的问题。 李淑斌，哎， 当然大家也能够讲，如果仅仅是李淑斌的问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没有影响， 当然 会给这么重的处罚吗？ 对呀、啊， 我们到时也会拿出其他的。北京市处罚其他律师事务所相同违规行为的那种处罚决定来， 按 理说，对，也是前两年他们才处罚的， 是 吗？到时候我们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啊。 是， 至于这个说呢，其他的直选可能，你因为他没有提，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也有人告诉过我们，别人也给我们分析了，这么重的处罚和那个肯定是有关的， 肯定有关 的。因为当时这几个去年的时候，这几个律师一直在我们所里嘛，确实这个是他们要是直选以后影响也很大。 是。 那么现在那个律协会，他们第七届律协任期已经超过一年了，现在还没有产生新的律协， 是。 是一直由于他们要求，呼吁直选，可能就把那个拖延了。现在大家意见也很大。 是。今天非常非常谢谢中国北京力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小元先来接受我们访谈，谢谢刘小元律师，谢谢你。 好，再见。好， 好，谢谢，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世界传开。